而这个演讲者呢，刚才咱们说了他的身份是 mathematician， 就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他是 data scientist， 是一个数据科学家。 嗯， 那么连这种专家级别的人物他都要怀疑这个大数据，是吧？那我们其实对这个大数据这个事儿呢还是要三思。那他主要演讲些什么呢？The data skeptic Cathy uncovers the dark secrets of big data, showing how our so-called objective algorithms could in fact reinforce human bias. 那么他这个怀疑的态度是来源于什么呢？其实他通过研究这个大数据的这个黑暗的秘密的一面 ，dark secrets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他就会黑暗的，就是这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什么秘密？ 他说呢，他就会给我们揭示出这个所谓的客观的算法。这里有一个词啊，搞电脑的人就比较熟悉，叫 algorithms。 algorithm， 对，是算法的意思。这个就是跟这个计算有关系的。他说这个所谓的 objective algorithms could in fact reinforce human bias， 它会强化人类的偏见。就是这个大数据其实所谓的客观它并非客观。 Algorithms decide who gets a loan, who gets a job interview, who gets insurance and much more, but they don't automatically make things fair. Mathematician and data scientist Cathy coined a term for algorithms that are secret, important and harmful.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Learn more about the hidden agendas behind the formulas. 他说这个 algorithms decide who gets a loan. 这个算法会去决定谁能获得贷款。说起贷款这个事儿，大家每日的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比较多的有 student loans， 就是专门面向学生学习用的贷款，是吧？然后你要是买房子，你也是 to get a loan。那么这个大数据这个算法其实会决定谁能够得到这个贷款，谁得不到。Also, it may decide who gets a job interview， 谁才能获得一个工作面试的机会。Who gets insurance？谁能获得保险 ？And much more 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个算法呢，其实是它是一个依据 ，but they don't automatically make things fair 啊。但是虽然是我们是靠着算法，但是呢，并不是说它自动的就会使所有这一切能够公平。Mathematician and data scientist Cathy O'Neill coined a term for algorithms that are secret, important, and harmful.那么这位数学家和数据科学家 Cathy 他自己呢把这种算法就是这种神秘的而重要的而有害的这种算法呢给他起了个名字。英语呢起名字叫 to coin a term。coin 就是硬币这个词，它做动词来讲呢是起名字的意思。coin a term 给它冠以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就是数学的毁灭的武器。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算法最后它的结果是会毁灭一些东西。好，那么它具体是怎么一个思路呢？我们一会儿听演讲的时候咱们再去看看他是怎么说的。那么听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些个生词。可以说这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一次演讲。好，首先呢，咱们知道这个 algorithm 是算法的意思，那我给大家拼一下，请大家记录 algorithm， algorithm， algorithms 还加一个 s。好，这是算法这个词，名词是 S 结尾啊。第二个单词是 source code， 是两个单词组成的。source code， 做这个电脑的行业的从业人员一点不陌生，它就是源代码的意思。source 源头 ，code 代码。好 ，source code 啊，这是一个词组，源代码。好，最后一个是 formula， 就是公式函数。 好，那么生词呢，就是这几个算是比较重要的，其他的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上下文啊再去琢磨。 嗯， 那么呢，这次的这个演讲呢，可以说呢是关于数据的。那我们听之前呢，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好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success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在这个演讲中呢，发言人他谈论到了成功的定义啊。 没错啊，那根据这个成功呢，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作为一个数学家和数据科学家来讲，他是怎么定义成功的？好，那么请大家呢竖起耳朵，咱们来听这一段大数据的演讲。 好的。 Algorithms are everywhere. They sort and separate the winners from the losers. The winners get the job.Or a good credit card offer, the losers don't even get an interview, or they pay more for insurance. We're being scored with secret formulas that we don't understand, that often don't have systems of appeal. That begs the question, what if the algorithms are wrong? To build an algorithm, you need two things. You need data,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a definition of success, the thing you're looking for and often hoping for. You train an algorithmby the algorithm figures out what is associated with success, what situation leads to success. Actually, everyone uses algorithms. They just don't formalize them in written code.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I use an algorithm every day to make a meal for my family. The data I use is the ingredients in my kitchen, the time I have, the ambition I have, and I curate that data. I don't countthose little packages of ramen noodles as food. My definition of success is a meal is successful if my kids eat vegetables.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if my youngest son were in charge, he'd say success is if he gets to eat lots